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七个人虽然围坐一桌，但气氛却不算和谐。朱竹清冷着脸，宁荣荣低着头，幸好有胖子在这里插科打诨，气氛才不算太僵了。餐厅里此时已经坐了有六七成客人，这个时候外面突然走进来一行人。和唐三他们有些相像的是，他们也是八个，为首的是一名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人，相貌也算英俊，头发梳理得极为光亮，一身月白色的魂师袍更是非常考究，上面由银丝刺绣成花纹，行动之间光芒闪烁。跟在中年人背后的六男一女七名青年，看上去年纪都在20岁左右，身上穿着同样的月白色魂师袍，只是没有最前面那名中年人身上刺绣的银丝。但无论是中年人还是后面的七名青年，左肩肩头处都有一个青色的圆环标记，圆环内刺绣着两个同色的字，苍辉。从他们的装束上就能看出，这些人明显都是魂师。唐三一行人穿着都很随意，看上去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这些人就要张扬得多了。餐厅老板一看他们进来，赶忙迎了上去。正如奥斯卡所说，这座小镇就是靠星斗大森林吃饭的，换句话说，就是靠魂师吃饭。魂师不但是个高贵的职业，也是个有钱的职业，老板自然不敢大意。 那小妞长得不错呀，戴老大，这些家伙应该是苍辉学院的吧？ 不过是小小的苍辉学院而已，张扬个屁！ 咦，有好戏看了。 嗯，什么好戏？ 这也是我们修行的一部分。弗兰德院长说过，不敢惹事的魂师不是好魂师，正所谓不敢惹事是庸才，而且招惹魂师学院的人是最安全的，最多就是打架而已。 我们院长大人的语录加在一起也可以组成一个怪物语录了。看他们的年纪，这个苍辉学院应该是个高级魂师学院吧。 那边苍辉学院的八个人此时也已经坐了下来，和史莱克这边隔着两张桌子。魂师的听力比正常人自然要好一些，唐三他们没有刻意压低自己的声音，尽管餐厅内有些嘈杂，那八个人中的中年人还是将目光投了过来，眉头微皱。当他看到史莱克学院这一桌只不过是一群孩子时，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唐三眼角的余光看到，那位明显是老师的中年人在一名青年耳边低语了两声，很快那名青年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朝着唐三他们这桌走来，按照他行走的路线正是朝着戴沐白来的。戴沐白邪眸中流露出了一丝不屑。此时服务员正好端上了他们这桌的第一盘菜，苍辉学院的青年突然加快脚步，在服务员的惊呼声中正好撞在了那名服务员身上，眼看着那盘菜就朝着戴沐白的头上扣了下来。 不要浪费食物。 唐三左手闪电般探出稳住服务员的身体，右手一伸正好拖住盘子，控鹤擒龙劲使出，愣是吸附着菜肴没有撒出来一点，轻飘飘地将盘子放在了桌上。同时他的左手已经将服务员拉到一旁。青辉学院的青年愣了一下，因为有服务员身体的遮挡，他并没有看清楚唐三的动作，不过他脸上很快就露出了一丝狡猾的笑容。 真是不好意思啊。 嘴上这么说着，青年依旧朝前走去，看上去要从戴沐白身边经过，但他的一只脚却悄然横扫，直接踢向戴沐白胯下的一条椅子腿。那不过是普通的木质椅子而已，一旦椅子腿被踢断一根，戴沐白自然不可能再坐得稳。 而且青年出脚的动作非常隐蔽，上身不动，如果不是特别注意，根本无法发现他的动作。就在青年一脚踢出的同时，戴沐白动了。老虎有好脾气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几天他在朱竹清那里受了不少气，戴沐白早就憋着一股气，面对着对方的挑衅，他怎么可能放过这样的机会？砰的一声闷响，苍辉学院的青年只觉得自己一脚仿佛踢在了铁板上一般，整个小腿被震得一阵发麻。紧接着戴沐白一巴掌已经拍了出来，青年脸色大变之下抬起双手想要架住戴沐白的手，但谁知道他的双手竟然被戴沐白掌上附带的魂力完全震开，那掌结结实实的依旧拍在了他的胸口上。青年的身材也算高大，却被戴沐白这一掌打得整个人身体向后弓起，就像是毫无重量的稻草人一般应声抛飞，接连撞倒了两张桌子，飞向了苍辉学院一群人。苍辉学院的中年人匆忙间站起身，双手一抬，抓住那青年的肩膀，才将他接了下来。青年脸色一阵发白，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都变得萎顿了许多。戴沐白挺直身体，借着先前出掌的动作伸了个懒腰。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失手了。 邪眸白虎本色显露，脸上的不屑和轻蔑带着强烈的嚣张，别说是外人，就算是自己人看着他都觉得有些欠揍。餐厅内一片哗然，在史莱克学院和苍辉学院两桌附近的食客们赶忙起身闪开一旁，以免殃及池鱼。但大多数人都没有立刻离开餐厅，而是一脸兴奋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要知道，平日里想看魂师之间的对决，可是要去大斗魂场地的，那可是不菲的价格。此时能免费看到，同样有武魂的普通人自然会兴奋起来。更何况在这个地方本来就经常有魂师出现，苍辉学院一行人还怎么忍得住？剩余的六名学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朝着史莱克学院这一桌怒目而视，想要冲过来，却被那中年人给拦住了。中年人将接下来的青年扶着坐到了椅子上，沉着脸向戴沐白喝道： 你们这群小孩，哪个学院的？ 盘道啊，你还不配。咋样，胖子，好吃吗？ 味道还凑合，只是火候差了些。哎呀，这凑合吃吧。 好一群嚣张的小子，给我教训他们！ 苍辉学院的学员们就等着他发话了。除了被戴沐白打伤的那一个，还有唯一的一名女学员之外，另外五个人就立刻朝着唐三他们这周冲了过来。 哎，要打架吗？我喜欢。 小五兴奋地跳起来，毫不犹豫地就迎了上去。小五动了，唐三自然不会闲着，也站了起来，双眼之中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紫意。双方都没有直接开启自己的武魂，对方五名青年眼看迎上来的居然是一个看上去分外清秀的小姑娘，虽然看上去年纪不大，但现在的小五已经有1.7米左右的身高，眨着可爱的大眼睛，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顿时令苍辉学院这边的人气势一泄。奥斯卡站到了唐三身边： 你还不赶快上，别让小五吃亏了。 你也被小五的外表蒙骗了，这几个家伙要倒霉了。 经过多年不断的修炼，唐三的紫极魔瞳已经真正的进入了入微境界，能够看到的东西自然也不只是以前那样。紫极魔瞳分为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四个级别，在纵观境界能够大幅度提升视力，并清晰地把握到每一个细节的存在。进入入微境界后，按照唐三原本的记忆和玄天宝录上的记载，紫极魔瞳的效果应该是看得更加清晰，把握到的细节也更加丰富。入微境界的紫极魔瞳能将面前所有的一切以慢放的速度反映给自己的神经，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反应。但是当唐三的紫极魔瞳真正进入到入微境界之后，他却发现在这个世界之中，紫极魔瞳发生了些许变异。除了拥有原本的能力之外，他还能够看出魂师的魂力多少，但有个前提，就是只能看出魂力比自己低的魂师。 对于实力强于自己的紫金魔童就无法看到。虽然唐三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对于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能力，至少能够帮他判断出对手的魂力是否强于自己。此时他凭借着紫极魔童清晰地看出，对方苍辉学院的七名学员中，除了那名女学员和那名老师他无法看透以外，其他的六名学员魂力都一清二楚。之前挑衅戴沐白被他打退的青年魂师是27级，现在眼前这五个人没有一个超过25级。小五的实战经验唐三再清楚不过，他又拥有着29级魂力，所以唐三可以肯定小五是不可能吃亏的，更何况还有自己站在一旁。五名青年前进的脚步停滞了，可不代表小五会停滞。 各位哥哥你们好。 快看，哎，出来个小姑娘。 这小姑娘多少级啊？胆子也太大了。 五个青年同时愣了一下，不禁面面相觑，被一个看上去如此可爱的小姑娘拦着，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顿时都僵住了，一时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